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嚟到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時間，用音符帶大家去走入爵士樂嘅世界。大家好，我係豪輝。咁啊，當然啦，有我哋嘅朋友啊，帶領住我哋去學爵士樂嘅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嗱，今堂咧就承接上堂啦，上堂咧我哋就講到艾靈頓公爵 Ellington 啦，咁啊講咗少少嘅咧關於佢嘅一啲嘅出身啦，佢嚟到紐約之後嘅故事啦，知道佢嚟到紐約之後咧就開始接觸大樂隊 Big Band Music 啦，咁樣。咁啊上堂嘅尾咧我哋就講到，佢發展出兩種咧，好有佢自己獨特嘅音樂風格，分別咧就係有 jungle style 啦，同埋有 mood style 嘅。嗱，今堂咧就交俾你咧，同大家去講解一下究竟呢兩種 style 係咩嚟㗎啦。咁不如首先我哋講下 jungle style 先啦，原野嘅泰山音樂係咪咁樣咧？係咪有人嗌咁樣先至叫 jungle style？ 冇錯，其實你冇錯到， 係 真係有喎。不過就唔係真人嗌， 係 係攞啲樂器嚟叫嘅。 樂器點？哦，吹奏樂器，喇叭嗰啲咁樣。 係啦，聰明，就係喇叭。咁咧，其實咧，所謂嘅 jungle style 咧，純粹係根據佢個感覺，即係覺得哦，好有原野感覺喎。咁然後啲人就咁樣安咗佢做 jungle style。咁點樣會有原野嘅感覺啊？就好似你咁講咯，你一諗起原野，你諗起泰山啦。 哦，係 啦，即係有人叫啊，成啦。咁但係咧，佢嗰陣時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呢其實都同佢個背景有關嘅。首先佢自己呢就冇一個好正統嘅訓練，冇話學過究竟我點樣編曲點樣寫歌。以前嗰啲人都係咁樣學、你知學嘢係我哋搵份工囉，做嗰樣嘢囉，咁佢就咁樣學嘅啫。 上堂提到其實冇正規學校呀、冇人教呢啲嘢㗎嘛。 係呀，冇㗎。 所以佢就一路做一路學。 冇錯，係啦，呢個真係學得最快嘅方法，因為你要搵食㗎嘛，係咪？咁所以佢嗰陣時呢一跳落去，咁佢就要寫啦。咁佢嗰陣時亦都知道自己呢係冇咗一塊嘅，就係邊一塊呢？新奧爾良嘅音樂。 係 啦，佢就覺得自己呢一方面唔熟，但係呢佢亦都見到呢個重要性。因為呢一種音樂，即係我哋依家講緊 jazz 啦，新奧爾良嘅音樂嘅特性啦，例如就係佢有啲即興啊，佢種好舒服啊，或者我哋叫 laid back 啊，即係嗰個 beat 咧係會慢少少啊， 摁下摁下， 係啦，好懶洋洋嘅感覺啊，咁然後有陣時又會有啲好肉緊嘅聲啊，呢啲都係喺新奧爾良音樂裏面有嘅，咁呢啲特性其實 jazz 咧係必須嘅，可以話係啦。咁佢就對呢塊唔熟，咁所以佢點樣做呢？佢就請咗啲好好嘅樂手嚟幫佢，係啦。咁而返去呢個 jungle style 啦，咁就係佢知道呢一樣嘢嘅重要性啦。咁佢就覺得咦，可以放喺個音樂嘅開頭度喎。 係 咁，所以呢通常呢佢 jungle style 嘅音樂都係點樣呢？一開頭呢就會有支喇叭啦，或者叫長號，係啦，一係就小號，一係就長號，又或者一齊，然後呢就會做一啲哀號聲，係啦，咁然後呢就做一個開頭。有少少音樂嘅背景嘅人啦，都知道啦，就係、我哋有 major、minor key 啦，係啦，即係有小調有大調啦，咁佢就通常係 minor key 嘅、就即係傷感少少啦，啲人通常會咁講啦，咁然後呢就做一個開頭，咁呢佢有一個咁樣嘅哀號啊，咁樣嘅開頭之後呢佢就會直接跳去 major。 哦，喂，咁大轉折， 係啦，咁就會開心返啦， 咁然後呢就會有 minor major minor major 咁樣，咁所以首歌呢其實呢佢發展咗呢一個咁樣嘅叫做公式啊， 係 咁就係佢自己經歷咗咁多次寫作嘅時候發現咗呢一個公式係 work 喎、 哦、 OK 喎、哦、做到喎、哦、咁所以呢啲人甚至都安佢做叫 jungle style， 其實我覺得個 intro 即係嗰個前奏緊要，因為呢佢一聽你就會覺得好有 jungle style 味道喎、啊、係啊，就係、是、因為佢嗰、那個小號同埋長號啊，做嗰啲聲呢就令到嗰件事啦、嗯、再加埋佢嗰個 minor key 小調係啦，咁而佢亦都特登呢揾咗一啲好嘅樂手呢，嗱呢一樣嘢真係佢嘅特性，即係 Ellington 嘅一啲優點嚟嘅，佢會揾一啲好啱嘅樂手呢做一啲好啱嗰個樂手做嘅嘢，例如呢佢呢啲咁嘅哀號聲啊，呢啲好似叫聲咁樣嘅嘢呢，佢就揾咗個好好嘅小號手，就叫 James Bubble Miley， 係啦，咁呢一個樂手呢其實就係有新奧爾良嘅背景嘅，咁、 嗯、 所以佢對嗰種音樂呢，呢一種叫做修飾啊 articulation 啊，佢就好熟習，所以你叫佢做呢啲嘢佢就好快就 catch 到，好、 嗯、 快佢就已經明白，咁所以呢佢作曲嘅時候呢就會諗呢一段呢就係佢負責㗎啦，咁然後呢即興嘅嗰部分呢通常都俾埋佢㗎喎，因為佢都係一個好好嘅即興樂手，咁甚至有陣時有啲歌呢佢直頭譬如有一首歌叫 East St. Louis Too Low， 呢一首歌呢佢直頭係諗住啊，如果阿 James 吹嘅話咁佢應該係會咩聲嘅呢， 即係度身訂造㗎喇喎， 冇錯啦，度身訂造係啦，呢一個呢就係、是Duke Ellington 點解佢咁成功啊？我認為係一個最重要嘅因素之一。 有加成啦， 就加咗好多啦，係啦。咁所以嗰個前期嗰陣咧，佢係真係好聰明嘅、 嗯， 做呢個方法，而且真係 work 嘅件事。 嗱、嗯，咁啊 ，Jungle Style 咧，我哋先嚟到呢一度啦。咁我哋又入去 All Around Jazz 呢個環節之後咧，就翻嚟同大家講另外嘅一種風格啊。 All Around Jazz。 又嚟到 All Around Jazz 啦，又同大家咧讲下咧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心情咧，可以有啲咩 jazz 俾推介俾大家啦。嗱，咁啊，今次咧就承接上一次啦，上一次咧下午茶食完之后啦，就嚟到晚餐嘞噃 ，Alan。晚餐嘅时候，你又推介啲乜嘢嘅爵士乐咧？ 嗱，晚餐咧，我就特别中意听一啲 live album 嘅，系啦，现场录音嘅。咁点解咧？好多時候呢即係你聽啲現場錄音呢都會聽到一啲呢嗰啲叉啊刀叉叉啊啲。 我嘅 clink clank 嗰啲聲。 clink clank 係啲紅酒杯啊坑到嗰啲聲係好有感覺㗎我覺得。 係。 係啊好正啊。 就好似而家餐廳入面咁樣係咪 嗯冇錯。咁你諗下嗱通常呢即係聽 jazz 啦即係好多嘅 jazz club， 譬如例如我準備介紹嘅呢一個 live album 嘅呢間 jazz club 啊 ,Village Vanguard 呢是唔可以食嘢嘅。 哦。 係啦。咁但係你可以喎。 就因為你聽嘅時候你自己食緊嘢。 係啦。咁但係你又聽到人哋嗰啲紅酒杯 clink clank 啊。咁你就覺得好似有人 serve 緊你咁樣啦。咁、嗯、雖然你係自己拎出去聽到食嘅啫。咁所以我呢就介紹俾大家嘅就係 Bill Evans。佢呢隻碟 Live at the Village Vanguard。裡面嘅一首歌就係 I Love You Porgy。 嗯。 係啦。咁所以呢首歌就係一首慢歌啦，咁希望大家鍾意。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翻翻嚟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咁啊頭先咧上半部分咧我哋又講到啦，咁啊 Jungle Style 啊，一個原野感覺少少嘅一個寫作嘅風格啦咁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北風一轉喎，有一個咧即係可能好開心啊嘅一個風格咧，佢跳落一個可能慢啲嘅感性啲嘅叫做 Mood Style 喎，咁啊呢個 Style 又係阿 Ellington 嘅點樣發展出嚟嘅咧？ 其實咧呢一個 style 咧就更加，我覺得更加似 Ellington 嘅一個 style。嗱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咧其實個人係好有呢、這個好多愁善感嘅。 哦， 佢好容易咧就唔開心嘅。係啊，呢、這個係真係出咗名嘅。 出名添啊！係啊，名唔開心。 你諗下，連我都知喎。甚至咧，你會睇到佢有陣時有啲人記載就係話佢因為太唔開心咧，做唔到嘢嘅。 哦，哇，咁誇張？ 係啊，真係會咁嘅。咁老實講，我都係啲咁嘅人嚟嘅。咁係即係我一唔開心，我就咩都做唔到嘅。咁佢係都係一個好 sensitive 啊，好多愁善感咁嘅人。咁、咧，而其實呢一樣嘢都反映到喺佢音樂裏面。 係。 咁所以咧，就叫做有一種叫做 mood style 啦，就係佢自己寫咗好多慢嘅歌，好傷感嘅歌。咁呢一種 style 咧，就係佢喺 jungle style 之後。就開始慢慢現出嚟嘅，係啦。咁呢種 style 有啲咩咁特別啦？咁我都講過啦，多愁善感啊嘛，敏感傷心啊嘛，咁梗係慢啦。 係。 咁同埋都係一啲情歌啊嗰種嘅嘢為主。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 Duke Ellington 嘅名曲咧，都喺嗰個時候咧就寫咗出嚟。 咁但係佢唔係喺間 club 嗰度做嘅咩？佢唔係應該要寫啲啊大家開心啊落嚟玩㗎嘛。咁佢又寫啲咁傷感嘅歌，適唔適合呢？ 嗱，適合㗎喎。點解呢？因為你都要寫首慢歌，咁你先至可以同個女仔係咪呀拖住手係咪挨喺你度咁樣嚟跳舞㗎嘛。咁其實喺個 club 度呢都好多元化嘅，即係你可以係跳舞，大家好開心好 happy 啦。咁但係你亦都可以係慢歌咁樣 抒情歌， 係啦，咁同女朋友啊或者你鍾意跟嘅女仔啊，咁大家係啦一齊跳舞。咁所以呢啲歌呢佢有一大扎，咁同埋呢係都幾受歡迎嘅。 係。 係呀，講起幾受歡迎嘅。例如有一啲歌呢基本上你一聽你識聽歌名你就知㗎啦。譬如 Sophisticated Lady,、In a Sentimental Mood,Mood Indigo, 呢啲歌係嗰個時代呢係佢作嘅。 係。 係呀，咁所以嗰個時代即係算係佢嘅另外一個 style 嘅開始啦。 都好唔同呀，同佢嘅 Jungle Style。 我自己而言啦，我係中意呢一個年代嘅多啲嘅， 即係中意佢 mood style 多啲。 係啊，因為老實講，佢呢一個 style 開始咧，就冇咁依賴樂手嘅能力。 係 係啦，佢真係作得啲好好嘅 melody， 嗯， 好好嘅旋律同埋一啲好好嘅和弦， 即係佢嘅能力係進步咗噶咯喺呢個階段。 我覺得進步咗好多。嗱，講起呢個能力呢樣嘢啦，佢咧亦都有一啲佢好獨特嘅寫作技巧嘅， 係 係啦，咁係點樣咧？嗱，其實佢係亦都係介乎於 jungle style 同 mood style 中間，佢突然間，因為佢可能都經過咁多嘅寫作嘅經驗啦， 係 就諗出嚟嘅，就係、是、嗱，你正常嚟諗啊，如果我有三樣樂器，嗱，一種就好高音嘅，我當一種就係負責中間部分嘅、 嗯， 然後一種就好低音嘅。你正常嚟講，編曲嘅人都係會點啊？最高音嘅咁啊，梗係負責成份譜高音部分啦。 係 係咪啊？咁啊，如此類推啦。咁但係咧，佢就好得意喎。佢有陣時咧寫作咧，佢會特登將最高音，即係可以吹到最高音嘅樂器咧，就寫嗰個譜最低音嗰部分。 嗯，即係唔係彈佢，唔係吹佢最擅長嘅嗰 part。 係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最低音嗰部分嗰個咧就吹最高音嗰部分。 咁唔會好奇怪咩？ 嗱，佢嗰陣時咧就係、是、有好多人都覺得點會咁寫 㗎？ 係咪啊？咁但係你又諗下，如果你係吹開高音嘅，突然間要吹個好低嘅，咁你咪可能要用啲力啊。 嗯哼。 咁然後如果你係吹慣啲低音嘅，你吹啲好高音嘅，你就要好落力咁吹。 係。 咁但係可能。佢嗰粒音唔係真係咁高，但係又要好落力咁吹，咁你咪會變到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咯。 係， 就係、是、咦係喎，嗰粒音唔高，但係又好肉緊喎。咁呢一種感覺，你係高音嗰啲樂器，你係唔會做到嘅。 嗯哼， 所以佢係一個好小心、好細心嘅人。咁咧，佢就會喺呢啲好細微嘅細節位度咧，佢就着手嘅。 嗯哼， 咁而且咧，佢有樣嘢又係好值得咧讚揚嘅，就係佢咧嗰啲樂手咧。就非常之即係叫做鍾意佢 嘅。係 點樣咁講呢？譬如佢啲關係好好嘅，所有同親佢合作嘅樂手呢，即係都同佢合作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而甚至有一個最出名嘅 Harry Carney， 呢一個係一個低音色士風手啦。佢、 嗯、 係跟咗佢45年有多。 嘩， 係啊， 半個人生㗎喇喎。 半個人生係佢整個嘅音樂生涯。 都係跟住佢， 所以基本上咧，佢作嘅歌只要有低音 sax 風手嗰個部分咧，或者甚至有陣時佢會feature 佢嘅，即係直頭作一首歌揾佢嚟吹 melody。咁咧，佢其實係諗緊佢嘅啫。究竟 Harry 佢會點樣吹咧？咁佢其實就即係呢一樣嘢就方便咗佢好多啦。咁、而講多少少關於 Harry 呢一個人啦 ，Harry Carney， 其實佢係一個古典嘅。background 嘅樂手嚟嘅， 係 係啦，咁佢細細個個就即係聽古典音樂長大，因為佢屋企人都係聽古典音樂長大，佢一個德國裔嘅人嚟嘅， 嗯， 咁所以咧佢咧係唔識得即興嘅， 嗯， 亦都冇一啲咧叫做好有爵士樂嘅背景啊，冇嘅，咁但係咧 ，Ellington 就知道佢呢個優點，嗱點為之優點咧？佢知道佢吹嘢非常之直嘅。 係 啦，唔會搖擺，即係我哋俗稱嘅 swing 啦。咁、 嗯、 佢就會特登就揾一啲 melody， 就揾佢吹得好靚、好準，然後後面咧嗰、那個背景咧幫佢伴奏嗰啲人咧就比較鬆啊， 嗯、 比較一啲比較即興啲嘅嘢啦。咁所以佢咧就有一個對比啦， 係撞埋，但係個效果又好好。 冇錯啦，咁嗰個對比咧就令到佢啲歌就更加豐富。 嗯， 咁所以佢好善用人才。 嗯，嗱，咁啊，透過呢兩課咧，我哋就認識到啊，艾靈頓啦 ，Ellington 啦，咁佢一啲嘅特性啦，咁樣亦都知道咧，即係因為佢就係一個咁叻嘅人啦，咁啊，所以咧佢嘅作品啦嚇、流傳到而家啦，仍然咧成為經典啦咁樣。咁啊，多謝咧 ，Ellen 咧呢兩堂課咧帶俾我哋呢一位嘅人物。咁下一堂課咧，我知道咧繼續咧喺大樂隊 Big Band Music 底下咧，又有另外一個嘅樂團啊，同大家介紹一下。認識多啲 Big Band Music 啊，咁我哋先嚟到呢一度啊，提一提大家嚇、啊。如果咧大家對頭先咧 Alan 所講嘅曲目有興趣嘅話咧，歡迎大家去到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網頁嗰度咧下載翻個講義，咁咧 Alan 咧亦都準備咗咧佢嘅曲目嘅歌名啦俾大家，咁大家咧亦都可以揾翻嚟聽下，去感受一下咧當中嘅一啲嘅氣氛啊嚇。咁啊，今堂嘅爵士學 Jazz Talk 先嚟到呢度，我哋先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